守候的温柔，就算泪水淹没天地，我不会放手。牵手，只因我曾许下承诺，你我之间熟悉的感动，爱就要苏醒。 我知道这没有爱是永远。 爱自己，怎可爱？

怕是我的想法东南西北，我想过的快乐夜里好睡，一切你说 OK 我也 OK。 假如哭个就该爱上浪漫，也许就是你和我最相配。就是关不住那心会乱飞。 Tell me do I do I do I my baby， 我是否只要放弃为所欲为。 Yes I really hope so， 我怎么做才是对。 Oh yeah 怎么知道这样就已经被，我真的很在乎你，却要先想想自己不是为谁。我想过的快乐夜里好睡，一切你说 OK 我也 OK。 Oh yeah， 假如Thank you.